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第一章另类部长第三集。 就好像这些还不够糟糕似的。 福奇几乎没听首相说话，只顾自己说道， 现在摄魂怪到处都是，随时向人发起进攻。 在以前无忧无虑的日子里，首相会觉得这句话难以理解，但是现在他已经知道了许多事情。 我记得摄魂怪是看守阿兹卡班犯人的吧？ 他谨慎地问。 以前是这样， 伏击疲倦地说， 现在不是了。他们离开了监狱，投靠了那个连名字都不能提的人。我必须承认，这真是祸从天降。 可是， 首相说，他心里渐渐产生了一种恐惧。 你不是告诉过我，他们这种生物是专门吸走人们的希望和快乐的吗？ 没错，而且他们还在不断繁衍，所以形成了这些迷雾。 首相双膝一软，跌坐在离他最近的一把椅子上。想到这些无形的生物在城市和乡村飞来飞去，在他的选民中散布悲观绝望的情绪，他就感到自己快要晕倒了。 听我说，福吉，你必须采取措施，这是你作为魔法部部长的责任。 我亲爱的首相啊，发生这么多事情之后，你真的认为我还能当魔法部部长吗？我三天前就下台了。整个巫师界两个星期来一直叫嚷着要我辞职。我在任这么多年，还从没见过他们这么团结一致。 伏击说着勉强地笑了一下。首相一时说不出话来。他对自己被置于这样一种境地感到愤慨，同时又对坐在对面的这个看上去萎缩了的男人心生同情。 非常遗憾， 最后他说道， 我能帮你做些什么吗？ 谢谢你的好意，首相，没有什么了。我今晚被派来向你通报最新事态发展，并把你介绍给我的继任者。我本来以为他现在应该到了，当然了，目前发生了这么多事，把他忙得够呛。 福奇扭头看了看肖像里那个戴着蜷曲的银色长假发、长相丑陋的小个子男人，他正在用羽毛笔的笔尖掏耳朵。肖像里的男人发现福吉在看他，便说道， 他马上就来，他正在给邓布利多写信，很快就写完了。 我祝他好运， 福吉说，语气第一次显得有些尖刻。 在过去的两个星期里，我每天给邓布利多写两封信，但他就是不肯改变主意。如果他愿意说服那个男孩，我恐怕还能……说不定斯克林杰会比我顺利。 伏击显然很委屈地陷入了沉默，可是肖像里的那个男人立刻打破他的沉默，突然用打着官腔的清脆声音说话了， 是麻瓜首相，请求会面，事情紧急，请立即答复魔法部部长卢福斯·斯克林杰。 行行，可以。 首相心绪烦乱地说，炉栅里的火苗又一次变成了翠绿色，火焰中间出现了第二位滴溜溜旋转的巫师。他转了一会儿，走到了古色古香的地毯上。首相看着这情景，没有表露出害怕的样子。伏击站起身，首相迟疑了一下，也站了起来，注视着那个新来的人。他正直起身子，掸掉黑色长袍上的炉灰，向左右张望着。首相一下子冒出一个荒唐的念头，觉得鲁福斯·斯克林杰 活像一头老狮子，他茶褐色的头发和浓密的眉毛里夹杂着缕缕灰色，金丝边眼睛后面是一双锐利的黄眼睛，尽管腿有点瘸，但走起路来却有一种大步流星的潇洒，使人立刻感觉到他是一个敏锐强硬的家伙。首相认为自己很能理解在这危机时期巫师界为什么希望斯克林杰而不是福吉当他们的首领。 你好。 首相彬彬有礼地说，向他伸出了手。斯克林杰草草地握了一下首相的手，眼睛在屋里扫来扫去，然后从长袍里抽出一根魔杖。 福吉把事情都告诉你了。 他一边问一边大步走到门口，用魔杖敲了敲锁眼。首相听见门锁咔嗒一响。 是这样。 首相说。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希望不要锁门。我不愿意被人打搅。 斯克林杰不耐烦地说。 我被人监视。 他又加了一句，同时用魔杖指了指窗户，窗帘便都拉上了。 好了。我是个大忙人，我们就开门见山吧。首先，我们需要讨论一下你的安全问题。 首相尽量把腰板挺得直直的，回答道： 我对现有的安全措施很满意，非常感谢。可是我们不满意。 斯克林杰打断了他的话： 如果首相大人中了夺魂咒，马瓜们可就要遭殃了。你办公室外间那位新来的秘书， 我绝不会把金斯莱沙克尔赶走的，如果这就是你的建议的话。 首相激动地说。 他效率极高，做的工作是其他人的两倍。 那是因为他是个巫师。 斯克林杰说，脸上不带丝毫笑容。 一位训练有素的奥罗，专门派来保护你的。 慢着！ 首相大喊起来。 你不能随便把你们的人安插到我的办公室来。谁为我工作由我来决定。 我想你对沙克尔很满意吧。 斯克林杰冷冷地说。 是的，我是说以前是。 那就没有什么问题了。什么？ 斯克林杰问。 我 是啊，只要沙克尔的工作一直那么出色。 首相软弱无力地说。可是斯克林杰似乎根本没有听见。 还有关于赫伯特·乔莱，你的助理部长。 他继续说道。 就是那个模仿鸭子逗得公众乐不可支的人。 他怎么了？ 首相问。 这显然是他中了一个蹩脚的夺魂咒之后的反应。 斯克林杰说。 他的脑子被弄糊涂了，但并不排除他会有危险。 他只是学了几声鸭子叫。 首相无力地辩解道。 多休息休息，少喝点酒，肯定就会。就在我们说话的功夫，圣芒克魔法伤病医院的一支医疗队正在给他做检查。到现在为止，他已经试图掐死他们中间的三个人了。 斯克林杰说。 我认为我们最好暂时把他从麻瓜社会转移出去。 那么他会好起来吗？ 首相担忧地问。斯克林杰只是耸了耸肩膀，已经回身朝壁炉走去。 好了，我要说的就这么多。我会把事态的发展及时告诉你的首相，或者我也许很忙，抽不出时间亲自过来。那样我就派福吉上这儿来，他已经同意以顾问的身份留下来了。 福吉想挤出一个笑容，但没有成功，那样子倒像是患了牙痛。斯克林杰已经在口袋里翻找那种使火苗变绿的神秘粉末了。首相不抱希望地凝视了他们俩片刻，然后他整个晚上一直忍住没说的一句话终于脱口而出。 可是看在老天的份上，你们是巫师，你们会施魔法，你们肯定能够解决。是啊，解决任何问题的。 斯克林杰在原地慢慢转过身，与福吉交换了一个疑惑的目光。福吉这次总算露出了笑容，和颜悦色地说： 问题是 对方也会施魔法呀，首相大人。 说完，两位巫师先后跨入鲜绿色的火苗，消失不见了。